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,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.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, the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.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.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，应有尽有。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。畅快的泼酒大战，嗨爆的 DJ 音乐，璀璨的灯光盛宴。9月15至17日，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，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。咨询热线010-8036-0997。 959资讯快报。 据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透露，京津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协同发展第一次部省市联席会议8月30日在河北固安召开。河北省人社厅负责人介绍，2014年至2016年，北京每年吸纳河北就业110万人次以上，2017年已达122万人次。三年来，河北向北京、天津输送合格家政服务人员2.6万余人。据了解，当天的会议，京津冀三地达成共识，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合作，围绕就业、社保、人才、劳动关系、公共服务和雄安新区建设几个方面进行谋划和部署。近日，从河北省卫生计生委获悉，今年河北省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将控制在10%以下。为确保实现这一目标，省医改办日前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地各单位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。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涉及医院内部管理、补偿机制改革、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、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。通知提出，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强化医疗、医保、医药联动改革，充分发挥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，理顺医疗服务价格，落实财政投入政策，加强医保引导调控等协同作用，建立起维护公益性、调动积极性、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，严格规范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，努力降低药品耗材费用占比，确保公立医院良性运行和发展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

墙壁外，高高的前门，几回梦里想着他，岁月风雨无情跟吹打，却见他跟前